跟你的眼神接触，就怕我会爱上你， 不由自主， 不敢跟你单独相处，就怕我会爱上你， 不由自主。 爱上你不由自主，当微风在窗前细诉，我想着你不由自主，当月夜飘着轻轻烟雾，我想着你 知道。